子配上老 家，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酒吧里。安徽芜湖市的派出所，民警救了一位雨夜中离家出走的老太太。 嚯，雨夜离家出走，这位带伞了吗？ 难道是考试没考好？ 老太太考试，考老太太什么呀？ 哎，怎么蒸馒头？ 这老太太一辈子是不做饭呀。 哎，老太太什么事儿啊没想开，老怀疑自己老伴儿要跟他离婚，一看这个天气不错，适合离家出走。 什么天气呢？ 下雨啊。对呀、啊、 负气出走其实就是老两口吵架了，说白了拌了个嘴、老太太不服，不服呢又惹不过，赌气出走吧。 呵，这老太太也是小孩脾气。 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民警就看到那个老太太在雨夜中顶着大雨在外面玩。 怎么敢玩了？ 以为在玩呢。后来呢，一看情绪不对，怎么说怎么挨噎，问老太太住哪儿，老太太不告诉。为什么出来呢？管着吗？ 嘿，老太太都吃枪药。 您回去吧，我不回去。您回去吧，我不回去。 俩怎么玩一宿？ 没有，就是民警也被各种怼，但是呢，民警想那也不能放弃这救助这位老太太呀。 通过人多年的从警经验就知道，老太太现在一定有问题。往坏的说，可能精神上、神智上有问题；往好的说呢，老太太 情绪上有问题。 对，情绪上有问题了，所以说这还是得解决问题。 哎，小柱，我就问你，你问一老婆婆，老婆婆就是怼你，你能怎么着？你问老婆婆吃了吗？怎么你请客啊？这么晚你怎么不回去啊？你不也在外面了吗？您多大了？ 你就是那老太太。 民警也不愿意跟他尬聊啊，谁不知道尬聊这件事是没话找话啊？ 那怎么办呢？这是为了稳定老太太的情绪，让老太太呢这个 消消气，让他平复一下。 对，然后他们好解决实际上存在的问题。 茶不能带有情绪，因为他在执勤阶段。 所以你管着吗？民警就得说，哈哈，我管得着。 哎，你要这么说，老太太气儿更大了。 那怎么说呀？ 大妈，您别着急啊，这是我们应该管的范围。这个和颜悦色，不能说我就管得着，这不斗气儿呢吗？ 啊，那我工作方法有问题啊。 你本来就有问题。 因为我不是这个工作呀。 其实这些工作经验也是大量的这个在平时工作当中积累起来的，真不容易。聊了多长时间跟老太太？ 俩小时啊。 俩钟头，你说这 大雨浇着啊， 有的说的没的说的，说俩钟头太不容易了。 最后老太太终于说，哎，算了，不生气了，回家吧。 哎，你就让我雨也停了。 合着老太太就为借着点雨水洗洗衣服冲冲凉， 冷静了。哎，现在 静不静不知道，反正是冷了。 那老太太比警察还着急，想回去。哎，说到尬聊，确实有时候啊让人也挺难受的。 尬聊是尬有着聊啊，还是尴尬着聊啊？ 当然是尴尬了。 哎呦，那可有点别扭了。 我记得小柱儿，你别说别扭，以前你不是老跟女生没话找话，净尬聊了吗？ 那不是为了能够达成将来一个甜言蜜语，那种不离不弃的感觉吗？所以现在尬聊它是一个必要的经过，就得从尬聊开始。 给那位烦的， 哎， 就给那位聊得困得睡得趴床睡了。 小柱当时还看了出版社发行的一本书，怎么和女生聊天，其中有一些交友技巧，小柱认为那是满满的干货。想着只要我学会这几个思路啊，我就会立刻解锁跟女生难言的局面。 可是没成想他买的是一本盗版书， 还总结呢。我首先要提出话题，然后要发散思维，然后引入其他话题，让整个聊天结构严谨，一环靠着一环。 想的是挺明白。 小兰，你吃饭了吗？啊，我吃了。吃的什么呀？ 饭啊。 饭呀。具体吃的是什么呢？炸面。自己做的吗？不是啊。 他都问这种封闭性问题，一句话就能给他回答完了。 哎，有一好的，一个女孩子连饭都不会做，看你怎么嫁得出去啊！哈哈哈哈！ 啪，毙了，大嘴不就完了 啊？ 哦？小周想，哎呀，那我换一个，那你当人家老婆都不做饭的吗？哈哈哈哈。 那边 来 一个， 上了。 你现在还没想过要嫁给怎么样的人吗？ 啪， 这是两边一块挨的， 没事，关门出去。 你是不是求拉黑？你小柱直接说行吗？ 啪， 后来呀，小兰说了，你小柱下回要再问我你吃饭了吗，我直接跟他说我睡觉，再见。 就答非所问。 哎，小柱，你知道尬聊你这样为什么招人烦吗？ 不知道， 因为这问的问题太没有意义， 而且你们俩首先不熟，第二呢，你强行跟小兰套近乎， 主要是在于强行上，套近乎都没关系，强行太讨厌了这样的行为。 小柱还跟小谦儿套过一次近乎，小谦儿，你那边天气怎么样？那下雨，那你那个最近都在下？ 什么叫我最近都在下？这哪问人家下不下？ 小花，你一共问了两句，第三句开始就尬聊了。 你那边都在下雨啊？是啊，那 雨大吗？ 雨下怎么样？ 雨下挺好的。 我觉得下挺好的。 敢跟我说一样？ 哎呦，杨柱拼命的想展开话题，人家 这下的下多长时间了？ 拼命想结束对话，有一阵了。 雨脏吗？雨酸吗？ 我的身上凉吗？ 是小雨，是中雨，是大雨。 你淋湿了，你还没回家换衣裳啊？ 地面水坑多呀，排水好啊。 哎，雨伞你有吗？是那种一个咔啪，还是那种哗啦就开的？但是呢，这个尬聊的这个问题倒不是说小时候独一份，从古至今就可能会有，是吧？ 是吗？ 嗯。 那古人谁还能这样？ 古人？ 你也不知道吧？ 尬子。 我听说过有孟子、孔子、 墨子，是尬子，是 就是一句话就把这个话题给聊说不下去了。 我觉得尬聊这个事儿可能没有办法根治，而且还遗传， 也有往外蔓延的趋势。 所以小猪，我跟你说，你要真想跟姑娘好好聊，第一多夸奖对方， 对 别人讲故事你多捧场，切记别轻易下结论啊，多提开放式的问题，实在尴尬自己就嘲弄自己一下，尴尬喽。比如咱俩聊天，多夸奖我，哎，我今天穿一件新衣服，哟，小花你这新衣服漂亮啊。我讲了一下买衣服， 新衣服真新 的。我讲了一下买衣服的故事，你要捧场，好好买的好，买的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 别轻易下结论，不好看。多提开放式问题，小花你这衣服特别好看啊。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这个绝对是刚才那啪啪还是没挨够，你知道吧？那这衣服绝好看不了了。 知道了，要学会搭梯子爬梯子。 对，翻那边的躲给你们。 就是抛梗接梗再抛梗再接梗。 砸地盘 耍帽子。 好，那现在我讲讲小兔这个生活中一些尬聊的过往。你怎么不找男朋友啊？我不想找。哎呀，你是不是原来受过感情的伤害啊？ 啪！ 晚上干嘛去了？哦，今天晚上我跟同事吃饭去了。哎呀，好撑啊！哦，吃饭？那你同事跟你一个单位吗？ 啪！这叫废话。 哎，你头像是你本人吗？嗯，是呀。哇，好漂亮啊！没有了，没有了，我也修图的。我就说嘛，怎么可能这么好看？ 小柱跟人聊，人家不理他，还是发在吗？人没理他，一会儿又发，现在还在吗？人家回，刚才不在，现在在。那个在啊， 在在在，有事说事。 小柱掉线了， 在干嘛？哦，在看电视。自己买的电视吗？嗯，什么牌子的？ 然后又问别人在干嘛呢？出去吃宵夜，今晚吃不饱吗？晚上吃容易胖。 Yeah! 哎，当然小柱你也别难过，开披头大会似的，就你会尬聊吗？俺俩要想尬的时候尬得比你好。 对，这还差不多，别可一个劲儿啪啊。 王大磊啊，就作为电视台一名主持人，有时候会接触一些名人啊什么的，明星啊， 对对对， 进行采访。王大磊啊有一种本事，就是没得说的时候啊他给你尬。王大磊带俩实习生让人写稿子，写完了王大磊拿着。今天就问这个呀？啊，就问人家明星这个问题啊？做功课了吗？做准备了吗？啊？马上还五分钟就开录了，你就拿这稿子给我，你拿这稿子给我，摔地上，让师傅给你打打样吗？啊，没稿子我也能采访的非常精彩，坐旁边好好看啊，下回再写出稿子扣你钱。嘉宾来了，王大雷上场。这个假设说，如果您去 荒岛。那个明星说，我为什么要去荒岛啊？哎，不是，就是如果您要有机会啊去荒岛了，你想变成什么动物呢？不是，我想当人，我干嘛变动物？我不想当动物。哎，王大林脑子快呀，不想当动物啊。咱们换一个话题吧，你最满意自己哪儿呢？头发自来卷。那你最不满意自己哪里呢？我头发吧，因为自来卷。换个话题啊，你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脾气很好。缺点呢？我脾气有时候也挺不好的。咱们换个话题啊。今年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拍了一部电影。那你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只拍了一部电影。你有没有想过参加《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啊？那我得问问我爸爸肯不肯参加了，不知道我爸爸带我去他们要不要。 再看王大磊，啪啪啪， 怎么的呀？ 左右开弓给自己六个大嘴巴。 王大磊啊，还曾经采访过著名的影帝啊梁先生。王大磊问了，如果你的女儿找男朋友，你会过问吗？ 我是不会过问的，因为我女儿从14岁开始就开始拍拖了。 那如果这男孩您不喜欢，您会说吗？ 哦，那我说什么又不是嫁给我了。 我是说这个人的为人，这个人的为人您不喜欢，那以后发展会怎么样啊？那我当年的为人也不怎么样啊。 这个王大磊这几分钟就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之后王大磊怎么办呀？ 想别的呗，再接着问。您当年摆地摊的时候是不是很难过啊？ 没有啊，我挺好的，人生本来就是起起伏伏。 那您没有想过做办公室文员之类比较轻松的工作吗？ 哎，那都没有我摆地摊挣得多了。 我也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到大姐酒吧里。 小柱， 拉德斯基进行曲听说曾经是你最爱的一支乐曲。 哎呦，你太抬高他了，拉德斯基。哎呦，你知道拉德斯基是哪儿人吗？ 我告诉你啊，就是年年在这个奥地利 啊 维也纳金色大厅， 金色 有那个新年的音乐会。 嗯， 在那儿呢，就甭管是卡拉扬啊，还是这 个 小泽征尔啊， 再说一个， 还是什么， 再说一个。 我再想一个啊， 嘿，完了吧？ 李德文，咱中国的， 想好了没有？ 他不知道了。 郑晓英，咱中国的，在那儿呢，就是新年音乐会，一定会演奏这个这司机， 你看 司机， 咱先甭说这乐曲，你知道拉的司机什么调？ 知道啊？ 什么调？ 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叮当。 啊，就是新年音乐会嘛，所以得拉个过年歌。 这 什么叫过年歌啊？真的， 这不铃声 响叮当吗？过年了。 那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嗯， 真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天津快板。 嗯， 你知道拉的司机是哪国人？ 司机一般都是俄罗斯人吧？ 不对。 哎，我没说。 奥地利人。 哦， 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著名作品。 哦， 你看说你老欧欧的，你就是这个标榜自己崇洋媚外。 来，咱们听一下这个学生管弦乐团演奏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他这谱是不是受潮了？怎么净弯儿啊？ 是这样，这个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解释了，这是好几年前演奏的，孩子们呀、啊、不到十一岁 啊，年轻，可以原谅。 小孩呢，还是咱 小拉的司机， 学这个管弦呀，包括什么这些乐器， 这个 非常难。 没问题，这应该在这个乐谱上面写上什么？不是小司机吗？这新手上路，难免他在这个谱上画龙。 小拉的司机就值得原谅，不是这歌都唱得好吗？小拉的，这呀这拉的，是吧？ 哎，你是那乐团的吧？你也跑调， 我就说这意思。 那你来一个正确的，拉斯基英举的那个前面。 那拉斯基英举的一个人来得了吗？ 行啊， 你把主要的旋律嘣嘣嘣，你来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刚才有人带我到沟里了。 行了行了，孩子也好，还是你也好，我们都留一份宽容和等待。 小孩啊，我认为这就特别能原谅，我认为没问题。 王大雷小时候不是还练过一阵小提琴吗？ 好家伙， 那是家里逼迫。 对呀、啊，等汤等等等汤， 我这小提琴拿手弹的吧。 王大雷本来就五音不全， 对， 小提琴又没有把位， 对， 我有一耳朵不好。 问题是小提琴呢是这样，王大雷五音不全，小提琴呢有四根弦，他就更弄不明白了。 然后王大磊啊，像锯床腿一样的拉着小提琴，王大磊拉出了这种天 天拉出个老妖婆乐来。 后来好多配音都用我。 邻居们呀，晚上不敢睡觉，又来了，老东又来了， 妈猴子又来了，妈猴子。 后来呢，邻居抗议，大磊他妈，孩子要是说这么多乐器都可以学，你干嘛非让孩子学小提琴呢？ 对呀， 方便。 小提琴最难学了，您可不知道。我看大磊这天资啊，不如啊换一种乐器。 换什么？ 让他写字儿吧。 您这是分面打赏呀？ 打赏不行，打赏不行，不行不行，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 那个需要节奏感，我看按大磊这个天资啊， 成为一个书法家也是不错的嘛。 而且不出声。 对呀， 有利于街坊四邻的成长。 对，王大磊他妈就说：“行，我将来让我儿子成为一名优秀的、著名的、影响全世界的书法家。”这样让我儿子能够 书法家， 对对，书法家啊，书法。 王大磊他妈多会聊啊。 嗯， 哎，我说啊，柱他妈你也别这么说。 哎，我妈提意见呢。 我说谁让我写字， 初学小提琴都遇到过挫折。 哎， 你看啊，你别这么说，我记得我也看了好多这方面的传记，比如我读过那个马季传记、姜昆的传记。 哪儿买的？ 侯宝林大师的传记。 这书都哪儿买的？ 宝瑞刘宝瑞大师的 传记。宝瑞，这还真亲切。 不是，这跟小提琴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那东西打小他就得刻苦的训练啊，这童子功很重要的。但我们也读了音乐方面的， 嗯 啊，读了。 读了什么？ 你就比如说， 哎。谁呀？ 你再想想吧。 厦门小提琴演奏家程中国。 程得下吗？ 程中国他母亲写的。 行，还程中国。 那是 圣， 德姓氏里边读圣，茂盛的盛。 啊、哦，程中国小时候练琴，邻居也烦了，拿个铜盆在他门口敲。我们练多久，你们敲多久；我们敲多久，你们练多久。 干嘛呀？这较劲呢？ 就是说呢，小猪他妈是这样，学习呀、啊，它有个过程。万一大磊不是万一，准定了我们大磊成音乐家以后， 哎，忘不了您。 对，您做街坊的，你也脸上有光啊。 走哪儿都带着小猪。 我干嘛当助理的？ 这小猪小，你就从小时候助理。 到时候小猪没工作没事儿，我们大磊这儿给他一口饭吃、 哎、 啊， 剩一口什么都够他吃了。 到时候我们大磊小提琴说没人拿，小猪 对专业边上扛着 扛琴， 那小提琴就跟那关老爷边上不有周仓吗？这是驻仓。 上电视带着你们小猪， 哎， 站两边。 我怎么站两边？ 他就一个人来回跑， 这多显你呀、啊！ 对， 显你丫头呀！ 电视上都不看我了， 对， 就看有人围我转，揉揉揉揉揉，拿我当杂技怎么看？ 你说你们家是不是也光宗耀祖？ 哇！ 哎，你们家小猪也可以练点东西啊， 对， 挺好一天到晚玩。 练腿吧。 小猪他妈一听，好你王大磊他妈。让我们孩子站你们后头还得站两边，我们孩子也能成艺术家，让你们家大磊站我们孩子后头站两边。 那他当时练什么乐器？ 我们练箜篌 吞宝剑。 小猪练唢呐。 对， 吹唢呐。 对，吹唢呐。王大磊这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的时候你们还没到这个阶段， 对， 王大磊还是属于锯床腿的时候， 他

就来关注我们北广购物的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为您来介绍的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另外再加上呢，贝松三升装的这一大瓶酒啊，这一大瓶呢相当于4瓶了，这一共加起来一共16瓶。回去扫码价的话呢，一瓶叫9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99元，您拿走的是16瓶啊，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五元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日照较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1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 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一 个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遇到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底、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哎呦，王大雷！ 怎么把我们俩分开了？ 我感慨啊！ 对， 你的福音来了。 别，这事我说的我有什么病似的， 找到秘方了， 你有福了， 有福了。 别别别， 是有一阵儿了，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福啊。 你在这还走小辙， 对， 有福还不还有福了。 对于他来说有什么样的福音呢？ 这个 ABC 电视台 退烧电视台。你说我发烧了是吧？ 集体这个报道，澳大利亚一个美丽的海滩。 哦，那他去不了，到不了那儿。 环境得天独厚。 嗯， 介绍这干嘛使？ 每年的4-5月份，这里都吸引了多达3000吨的野生三文鱼，成群结队。 啊、 哦，附近的居民、渔民都愁坏了。 哦，这还愁啊？ 哎， 怎么了？这渔民这是？ 你看这野生的，跟咱们现在市场上卖的繁殖的它不一样。 啊，不像不一样吧？ 太野了。 哎呦， 咱们这堆的这澳大利亚人吧，也不太会做饭 啊、 哦，也不知道怎么吃这种野生三文鱼。 不是，这澳大利亚人不会做饭的， 他们不会烹这种三文鱼的。 啊，他们不生吃， 怎么处理呢？哎呀， 打捞上来卖外国人，或 换钱。 你可能以为就是说老贪不吃三文鱼是吗？他们不会弄鱼？不是，是他们澳大利亚的厨师吧，培训的都是那个养殖鱼。养殖鱼和这野鱼啊， 它不一样， 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野的这个吧，肉特别红，味儿还特别重。 你瞧， 就是腥味也特别重，所以他们有点不会处理了。 他们那是没有料酒， 做了以后也不好吃。 我知道了， 有可能是没有料酒的这个缘故、啊。 我知道了，他现在说了半天了，这福音就是啊，请您过去 给他出主意， 弄个野的。 澳大利亚的这些电视台渔民一下想起王大雷老师。 我在渔民当中这么知名的 啊，鱼贩子头。 你可能做过这么一期国内的什么三文鱼烹饪节目？ 哎， 澳大利亚人是怎么知道我的呢？ 都是电视台呀， 查呀， 都是电视台呀，搜啊，网上 啊。 现在是 一收三文， 哎呀， 您就 您 就出来了。 他们那个翻墙就过来看咱们这儿， 我听见隔壁街坊 小偷啊，这是。 好，中国有这么一宝 啊！ 别别， 不是熊猫吧？ 我还谈不上中国那一宝呢。 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渔民来讲，王大雷老师就是我们的福音。 哦， 我们有福了。 我像特效药， 您给澳大利亚人民带来了福音。 现在呀，都对野三文鱼失去兴趣，而把兴趣点都放在了。王大磊这 儿哦，要做王大磊，要碰他， 我跑吧。 不是，人家就特别希望像你这样的这个有特长的人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啊，帮帮人家的渔民去。 哦， 怎么 帮？你想想办法吧，你看看吧。 这还有什么办法？用想吧，吃啊。 就是嘛， 拿过来，中国人多，那运过来。保元多少斤？ 而且大磊当时一下就说到点上了，他没有料酒， 对， 腥，咱怕腥吗？ 咱不怕腥， 他们不吃馅儿。 哦，您打算拿这个？ 三文鱼剁馅儿， 加葱、加姜、加料酒， 嚯， 拿花椒。 三文鱼王，穿三文鱼丸子汤， 这点好东西全到您手里了。 搁姜， 哎，搁姜管什么？ 我还说呢，王大磊还非得吃三文鱼王 啊，要吃王，我的 三文鱼丸子汤 啊、哦！再说咱们还有一个杀手锏呢， 嗯， 咱们这儿的杀手锏就是花椒和麻椒， 哎， 什么菜来了又给它下这两道， 对，水煮三文鱼， 豆瓣、豆豉、哎，再下这两道，是不是酱油再使劲一焖，最后再来个什么？你看， 麻辣香锅三文鱼。 是不是 怎么这么在乎佐料、啊、 呛个锅最后这 他们为什么不吃三文鱼？因为三文鱼味儿大腥气重、 啊、得 他们不会哎，不会去腥、 啊、 但是现在呢有点麻烦呢， 就是签证不好办，我出不去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嗯、是说这个丹麦人呢他们 不是不是澳大利亚找我们 丹麦人也听说了，澳大利亚那边一传丹麦就已经都知道了， 但是传不到丹麦那儿去，但是丹麦另外一支呢听说过您在咱们国内做了一档节目， 对， 说是怎么吃好这个， 我这节目在国内没火 生蚝 都在国外， 丹麦人一听一拍大腿，哦，中国有这么一宝呢， 对，原来中国有一宝。熊猫拎得高， 我们本地人民已经是无计可施了。听说你们那儿也都传了，说我们这儿吃蚝吃的不完，是不是？ 对，他们生蚝多，好像是 生蚝太多了。我们这儿已经是非常麻烦了。我们大使馆已经驻华大使馆发出了邀请函呢，目前被太平洋生蚝这种新物种入侵了。 哦， 哎呦， 十几年的生长简直是没有天敌，想下水游泳的人都得穿着鞋踏过他们， 都硌的。 哎，大家很不适应，游泳就应该不穿鞋。 这怎么？ 这倒没杠台。 我们得消灭一些呀、 啊。嗯，消灭， 消灭生蚝。 是不是丹麦可以开一个十年无限次的往返？ 空运拉过来呀。 就是飞机上全是生蚝，就是头等舱生蚝， 头等舱是 经济舱生蚝， 对， 经济舱是二等 舱，然后这个 生蚝还有拖鞋， 对，空姐先推过一小车了，问来您要点什么样的生蚝？ 生蚝就不能要拖鞋了，生蚝得要水， 啊，要水要水， 一等舱那个生蚝得好水， 头等舱，嗯，然后坐那椅子一摁， 哎，出来了， 撑开了水， 看生蚝活不到这个，都死飞机上。 完了，听说王大雷老师了，说这个可能是生蚝的天敌， 等会儿 生蚝。生蚝的天敌， 我是个物种是吧？我是生蚝天敌。 那个咱们这院里也都说了，说各家各户赶紧给王大磊带上蒜蓉，到王大磊就出发了。 我也把我腌上了， 带着一包蒜蓉啊， 就会解毒去。 啊，王大磊也那天赋诗一首，说这个北欧有蚝，蚝之大，一锅蒸不下。 这叫什么诗啊？ 需要两烧烤架，什么一个秘制，一个麻辣。 嗯，好嘛。 丹麦人民刚说乐了乐了。美国人民不干了， 你看， 我估计我还挺抢手。 这世界人民啊， 这美国人民也想起我， 都能听着信儿了，专门逮着你呢。 我那节目在美国也播了， 嗯，不是，应该是美国没播，他们在澳大利亚看见 的。兴许是美国就看的是咱们这儿的转，这是实况转播啊， 嗯，实况 说美国说了， 什么节目还实况转播？ 我们看到王大爷老师吃 王大爷是王大爷， 王大雷老师吃牛蛙了， 哎呀， 还吃鲤鱼。 我们这儿现在密歇根这块啊是悬赏100万解决鲤鱼泛滥，那另外一块呢是牛蛙成灾啊。 他密歇根的给我100万， 反正你只要能把咱们这鲤鱼都解决了， 靠我一人啊。 嚯， 牛蛙呢再给你点缀点缀，100万就是你的。 嘿，大票跟密歇根， 带着辣椒麻椒。 黄大老师现在说，我一个人现在我是分身乏力了啊， 确实 稍安勿躁，我得组织组织啊。像我这种吃货认识不少， 嗯， 家宝了， 嗯， 周飞了， 我帮不上什么忙。 李小柱啊， 但是他们食量有限。 李大红啊，特别是我这个战友李大红，我们俩这个由吃生出的这个深厚的感情，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决定对你们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嚯 嚯， 我们这个叫做和平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愿意伸出这个援嘴 啊， 援嘴 就解决人泛滥的问题、啊、 还有原味那个 原牙， 生存还是死亡，濒危还是灭绝， 这是一个问题， 敲我了， 都敲你了，都敲你了。 This is a question。 嚯， 我估计都解决完了我就快死了、哎， 你就成筷子神了。 那说明这个外国人还是很重视这件事儿啊，这个邀请王大伟老师 去。 我觉得外国那宵也不太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大雷 啊，干嘛？吓我一跳。 哎呦， 哎，一会儿中午刚歇会儿，你干嘛呀？这一惊一乍。 行行行，这个醒了就好。 我就说你别叫他， 小花这盼着我死了。 没有没有， 他担心你啊，因为你睡得有点太沉了。 我刚观察你半天吧，你不打呼噜吧？ 我鼻翅还珊瑚吗？ 净吹泡了。 那也是有气儿。 哎呀，现在也不是睡眠日，提醒你这些呢不应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我没听说提醒谁是为了应景。他不是为了我的健康着想，他为了应景，你知道吗？ 哎，你们说为什么现在的睡眠状况就不如以前好了？而且现在好像睡眠不好的人是占挺大多数的。 我跟你说为什么？ 嗯， 因为节奏快了，压力大了，社会这个各方面生活嘈杂，这个影响太多了，所以至于睡眠质量下降。 再一个我感觉啊，跟那个晚上的时候你这床啊跟枕头都有关系。 那是你们家 啊， 那是你们家。 你这床你是愿意软点愿意硬点？ 哎，对了，你看这问到点上了。 嗯， 这是睡床睡过这个 睡过床 的很多的人啊。这个床的软硬度决定了你的睡眠质量，睡得硬的呀、哦、它这个有助于身体，但是呢不助于睡眠，睡得软的话很舒服。 那你怎么办？ 你是想睡得舒服少活几年，还是想多活几年睡不好？ 我怎么人生这么纠结呢？ 这个通俗易懂的说不就是这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有道理。 那我怎么办啊？ 你就说呀，你 是想多活还是想少活？ 而且你这个可能床舒服，枕头不舒服，这不舒服的枕头有益于睡眠、 哎、 但不益于健康， 对，有益于健 康。舒服的枕头呢有益于健康，不益于 睡 眠。 哎，这编也不好编吧。 这个逻辑一定要强。 你们的意思我很明白，就不让我睡觉呗，就得站着。那 我们多的说过这话。 对呀、啊， 你看你又要活得强又要健康，那我选不出来。 这实话往往得罪人 啊， 他不爱听实话。行，你这样下边啊，等你死那天你明白。 我这是什么实话呀？ 也有一定道理。 那你们，我先问问你们睡的是什么床？ 家宝的意思，你们家睡的那是偏软还是偏硬啊？ 哎，对了， 正合适， 正合适。 嘿，这不好调啊。 那枕头偏高偏低呀、 啊？ 正合适， 就不高不低。 哎， 你这健康是好是不好啊？ 正合适。 这正合适是什么？ 好不坏， 健康合适。 对，健康合适， 就是、 这是一什么标准？ 就是不全健康。 你合谁适了、 啊？但是也不完全的不健康， 就是一周去一次医院。 哎，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吧，焦虑，就是晚上失眠的主要原因就是焦虑。 嗯， 对。 然后呢，还要吃这个焦虑药，吃那个克服焦虑的药， 就是安眠药。 啊，跟治焦虑的药和安眠的药还不是一种药。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这抗焦虑的吧，它主要是镇静。 嗯， 比如家宝躺床上， 哎，这叫抽搐， 送医院吧。 这叫抽搐， 送医院吧。 躺怕就抽是吧？ 焦虑啊，难受。 这是焦虑，我焦虑就是啊， 焦虑的表现不一样。 对对对， 你焦虑的表现就是抽搐， 那就是犯羊羔疯了。 羊羔疯？哎，我知道羊癫疯，你羊羔疯就是小羊角疯。 对，叫羊癫疯。 我知道羊羔疯。 小病儿，小病儿、啊、哈， 对，是小病儿吧。 所以呢，你得抗焦虑，你吃了这个药，你就镇静了。 哎， 突然间，刚才一吃完 了，不喊了，走，都直了， 好， 躺那儿安然而卧，就是不睡啊， 俩眼瞪。 但是吃安眠药呢，就是促睡眠了。你看这焦虑药，有好多的叫什么呢？劳拉， 这抗焦虑的，听说过吗？ 劳拉，我 这是个 我知道，劳拉我知道， 劳拉西泮片啊， 啊， 左匹克隆片啊，这个要管肾的慌的， 嗯， 这治焦虑的一克隆片，吃完了以后刻一个出来， 是你们对这个词单拿出来啊，感触太深了， 哎， 其实那搁这词组里不能拆着念。 不是克隆片， 是克隆片，那克隆片跟克隆不是一意思，你不能把克隆跟片分开， 就是比如大雷说克隆片了、 哎、对，你不能说克隆片是一种药，你不能说克隆片跟孙悟空分身术了，吃完啪变一个出来， 不是怎么回事啊？ 那当然了， 不是这个药的药名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药名很重要，要是能吃错药， 哎，多新鲜 呀、啊、还是少想点那么多事儿，完了有释放压力，多运动，多健康的生活。 我这压力都来自于你们俩，我开始没什么压力，这一说我都着急了。 把床和枕头弄好了，多活几天。 哎，好嘛，我们家这床可是毛 病。你还别说，那个大磊提醒的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啊？ 我现在发现他说话特别有道理。 我都能说的问题的本质是话糙理不糙。 你们能形容一下你们睡得最好的一次是什么情况的吗？ 哎呦喂、哎！ 睡得最好的一次， 这最香的那次，哎呀， 不睁眼 这美呀，睡的 不睁眼的， 这哪一次难忘的经历呢？ 美梦、啊、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那谁还知道啊？ 你经历最深是你累一天了，然后你突然躺在床上， 没错， 你就睡着了。 走一天了，浑身就觉得走通了， 走通了，我这打通任督二脉， 上下不通 啊， 走走给走通了。 床上一躺，你 对，又打嗝又放屁，比吃萝卜还厉害， 有火呀这是。 反正我是记着有那个躺在那特别软和，然后加上特别累，一闭眼，哎呦，这一宿连身都没翻。 哎，对， 那你们有在公交车上睡得特别香吗？ 公交车上睡觉， 就坐过站那种。 对对，长途车上你们有没有睡得特别香？恰好也没有人叫， 活生生又坐回去了。 好嘛， 觉得这样的情况肯定是有，但在我这儿没发生 过。那你公交车上睡过觉吗？ 睡过，那太正常了。公交车上、火车上、飞机上，你能想到的地方我都睡过觉。 凡是有这个交通措施的都能睡着。 那通常怎么醒啊？ 啊不，我认为交通措施有一种都是睡不着的。 什么？ 蹬自行车。 多新鲜！ 通常怎么醒？一般来讲，把人扒拉醒了，出汗热醒了。 啊、很少你自己就比如头撞在什么地儿，撞车窗。 有过，当一下， 撞人家旁边的这个大爷的怀里啊！ 好，非得还是一大爷， 幸亏是个大爷，你说，这是小花为了我的安全给我安排了个大爷， 也是你个人平时对自己严格要求。 对， 严格要求边上坐大爷。 哎，确实是公交车上那个姑娘们都会提防点儿，像 好多姑娘知道怎么提防这事儿吗？ 嗯， 把书包都背在前边，哎，这把书包这背特别厚， 冬天行，夏天保暖。 怎么了？ 一样啊，背大书包。 夏天谁背？你看多少人出门背大书包啊？ 就你背一布包， 背网兜， 背一布包，你里面放俩铁球，那个 铁球。谁出门带俩铁球啊？ 这60岁以下一般不这么干。 狼牙棒， 这姑娘连安检都过不去。 对。 但是人要是特别劳累的话，就可能像下面这姑娘似的，在公交车上睡着了以后呢，颠簸。一颠簸呢摔倒了，摔倒以后还在睡，然后司机下来说哟您醒醒啊醒醒啊，怎么都不醒怎么都不醒，最后连医务人员都赶来了，压着虎口这才疼醒了。 哎好嘛， 人医务直说了，你吃了什么吗？还是酒醉啊、 哦、 药物有没有怎么样？ 有可能让人下药了怀疑。 姑娘说没有，没吃药， 嗯， 没喝酒。 那怎么回事？ 两天没睡觉，太累了。 哎呦， 高度疲劳， 哎，劳累过度了。 我不是啊，两天没睡觉，我是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就我没见过说试图叫醒一个人叫不醒的。 有，就是特别累困的时候，就你遇到过没有？就是我自己知道潜意识在想睁眼睁不开的 情况。那有， 哎，这种情况下叫你就叫不醒。 哎， 大家都说了挺可怜的，但是姿势挺美的。 啊，这谁给照的？ 吓我一跳，挺可怜，我以为死了呢。 我记得曾经上学的时候吧，你小鹿哥说过一次。说最累的时候啊，睡着了，睡着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考试，哎呦，这题也不会，这题也不会，吓得呀一身冷汗，惊醒了， 哎， 完了一发现真的在考试。 哎呀， 杨洋跟我说过，说有一次48小时没睡觉，基本上没睡吧，睡了3个小时，头疼的像炸裂了一样，眼前模糊一片。 对， 我说杨洋干嘛呀？ 你加班啊？ 杨洋说，嗨，双11。 加班了， 不过真的加班，我要问你，你会睡觉吗？ 哎呦， 我这么大人了， 严肃的问你， 你不用严肃，你乐着问我，我也能这么答。 我跟你说，你就先想好了，很多东西你认为你会，实际上你不会。你比如这东西会吃吗？ 哦， 你以为你每天的觉那叫睡的，实际上啊， 不是。 你们这个我会，我也弄得不会了。 我一睡觉，哎、我怎么那么 不能对自己怎么放弃了这个？ 我没有没有、 啊，人生最基本的这个生活能力啊，连睡觉都不会了。 对我 老怀疑自己可不行。 我没怀疑、啊， 会就会，不会就不会，老老实实的、嗯、做人坦坦荡荡。 是就是嘛， 这不是你们在问我的吗？ 万一要是你不会的话呢？你去英国有个健康的俱乐部，他提出一个特别的训练课程，嗯、就叫做睡觉课。 哦，睡觉课。 人家告诉你怎么戴眼罩， 好嘛？ 怎么爬上床？ 爬，幸亏后有上床俩字。 我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在舒缓的音乐下， 嗯， 足足的睡上45分钟。 哎， 这是还是个 课 吗？课 程教你的就是进入深睡眠。 等睁开眼一看，东西也没了，房子也没了， 见了星星了，外边。 好嘛， 连帐篷都丢了。 这是个诈骗团伙啊！ 你知道深睡眠和浅睡眠吗？ 啊，对，有一个软件专门做这个深睡眠跟浅睡眠的统计。 它那软件你只要搁枕头底下，然后一直别关机，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表，就是告诉你几点几点，你这个区间是你睡觉的时候最深的时候。 哦、一看你自己的那个表，就或者一曲线， 嗯，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跟锯齿似的。 哎，就证明你活着呢。 这多 深？深睡眠直接进入浅睡眠，直接进入深睡眠，直接进入。 哎，特别心跳。你看 我这个睡眠呀、啊，有点波折。 那当然了，波折是好事。 是吧， 多的你这睡眠拉平了你就完了。 哎呀，我扁心电图了。 当然了，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浅睡眠太多了， 嗯， 深睡眠太短了。 哎，对， 该深睡眠的不深睡眠，而是浅睡眠。 我怎么那么闹腾？ 人家一夜交替3-5次，人家一夜交替30-50次。 对，老起来30-50次。 好嘛，我压根就没睡着，这就是我控制不了这种。你现在软件就能统计，你要是夜里3点到4点，你比如他说是浅睡眠，那我就是想睡深睡眠，他睡不进去，那怎么办？ 所以就要学习啊！ 啊，就要上这课是吧？ 是啊，你浅睡眠久了，你老觉得你没睡，只有深睡眠你才能真正达到一种休息的排解精神紧张的一个作用。当然不是说浅睡眠就没有用了啊， 对， 人都是从浅睡眠向深睡眠转，然后再最后从浅睡眠睡醒的。 对，但是你浅睡眠多了，你比如说你一天到晚，有的人觉得，哎呦，我天天这么能睡，为什么我还睡不醒啊？ 嗯， 就是不深老浅着， 我们老飘悠着。 所以教你怎么样改善情绪啊、 嗯、 怎么样放松神经啊、 嗯、 然后怎么样快速的进入深睡眠。你是不是一睡觉就会想起白天遇到那些不公平的事儿？ 那些白眼， 哎呀， 那些奚落， 那些唾弃。 你就说明我这人生啊是挺坎坷的，我天天都能想起这点事儿来。 年轻人嘛，就有时候心里还不能很好的调节。 对，主要看碰见什么人了， 会影响到深睡眠。想不想深睡眠啊？ 想睡。哎，我觉得这深睡眠这课程肯定有一位很专业的老师来帮助你进行深睡眠。 对对对、 啊、所以主要看这个老师是谁了。 当然了，有人说那我深睡眠特别多， 哎呦， 量很大。 哥，这个是 量很大， 跟睡眠都不合适吧？ 就一直没睁眼。 不是，我说睡的时间很长，深睡眠时间。 哎，这我明白，睡眠量很大， 量很大，好嘛。 其实睡眠要分的不光是浅和深，应该是浅、轻、中、深四期。你比如说， 哎、 你想跟大哥说句话、 哎， 想知道他什么时候醒，你就盯着他看。哎， 我 一睁眼一翻身， 哎，这得吓一跳。 你可以看啊，你当然你要能给大磊哥插上点脑电波啊，就更好。 插上脑电波， 连仪器都没有，直接把脑电波给我插上。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仪器，你就看着王大磊啊。 那我观察不出来呀、啊。 看着，哎， 嗯， 好，不眨眼，眼睛越来越慢。 哎呦， 不眨了。 谁睡觉也不眨眼？ 稍微好好人中。 合眼了，合眼了啊！ 合眼了。 睡。这是浅，你看动了。 我说参观动物园去了，怎么还动？ 这是轻睡眠，已经有点呼吸偏均匀了。 哎， 中期你看这就彻底均匀了。 这是均匀，然后 深睡 呵，你得说点话。 这听不两期了是吧？ 这呼吸简直又长又均匀又深。 又深。 然后再看大磊这眼珠子啊， 要 快速 往上翻， 快速动。眼珠子 啊、哦，眼珠子， 眼珠子开始动动动动， 开始动， 眼皮没睁没翻。 那你怎么看见的呢？ 你能看得见 啊、哦、眼珠 闭着闭着 哦，闭着动。 对，那眼珠在那眼皮底下转呀转呀，嘿 嘿，哎呦，这假眼吧， 一会儿去这儿一会儿去那儿，好， 还是假眼。 看在那框里没动啊，这眼珠还在眼 框里，非常 活跃。对，似掉似不掉的， 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就马上周期结束、哎、有可能启动下一个周期，有可能、嗯、哎，一挺身起来了， 挺身起来了，挺身还能起来吧。 那你们觉得这个班有什么用呢？ 太有用了， 还收人钱呢， 一种辅导跟安慰，有的人那是有用的。 对，再有你45分钟，他毕竟抽出这45分钟，他要过来上这课。你好多人就是要没有这课的话，兴许这45分钟干什么都有， 得 捏个脚啊，那个捏个头啊。但是这个呢， 得捏点什么？ 他睡觉。是不是他就是完全的放松？ 旁边人都睡了，就你没睡着，你不着急吗？ 着急啊， 这着急更睡不着了。 对呀、啊，那上这课有用吗？ 那你让他们关门吧。 那我让他们关就关吗？ 你睡去吧。 说到这课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相信还是有用的。 有用吗？ 起码在舒缓的音乐和放松的环境中、 嗯、 人可能会达到快速睡眠。 嗯， 加上深呼吸啊，或者是前面可能甚至还有些瑜伽动作。 对， 所以这个课呢，大磊说了，有这么个课我可能是学霸。小柱说了，上课要变睡觉我一般都处理得很好，这个睡觉要变上课我可能就睡不着觉了。 哎，那我也得问一问，这个失眠是不是就得挂科啊？ 实不相瞒，我看阁下从头到脚趾头没有一个地方不入乞丐的行格。 又如何？ 就是说阁下注定讨饭讨一辈子。 嗯，还是不跟你说了，我想睡一会儿先。 先别走，行行出状元，如果我没看错，你会是乞丐中的霸主。 乞丐中的霸主？那是什么？ 嗯，还是乞丐。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不想再跟你说话，请你快闪过一边去，不要妨碍我睡觉。 年轻人，我们梦中相见了。佛前金座，罗汉归位，降龙伏虎。